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35集。 加油，陆队！ 陆队加油！ 外头围观的热闹，操场上的两人可没这么轻松。耳边是粗而有力的呼吸，陆延辰脚步不停，却还有力气说话。 你现在多重了？ 90不到吧。 这么轻，以后多吃点。 你做的好吃，我就多吃。 归晓的回答被风吹散了，陆延辰约莫听着。他的速度一直没降下来，数了多少圈都忘了。20分钟完成负重5公里是他们中队的基本要求，只不过平时都是负重20公斤，归晓接近45公斤，比排爆服还要重10公斤。在近乎饿了2天2夜，精神高度紧张，执行完任务又干了一些十分消耗元气的事情之后，陆延辰想过及格线都觉得颇为困难。汉从他的衬衫进过来，归晓下巴蹭着他的肩，大气都不敢喘，脑子里思考的是如何能帮他减轻些重量。陆延辰掌心滚烫着也是汗，隔着他的丝袜全透过去，摩擦着他的腿。背上是女人的体温，热气喝在耳后。陆延辰不再说话，一鼓作气加快了脚步。5公里结束，归晓从他背上下来，被陆延辰捏住了手心，满手心的汗都蹭在归晓手上。归晓要抽回手，陆延辰已经先松开来，没事人似的望向那些跟上来的人，邪念先放一放，还有正事要解决。跑圈被归晓倒没有多大的问题，可引体向上那种角度就不太妥当。归晓又不是水桶，不怕走光。陆延辰这么想着，也没直接说什么话，无声问秦明宇要了根烟，顺便用眼风将跑道上围过来的人都刮了一遍。凉飕飕的，威胁重重，要换过去那可是全体要遭殃的意思。排爆班班长心里一秃噜，马上顺坡下驴。 哎，听我说，乔嫂子今天穿着裙子也不方便，要不别负重了。 我支持，嫂子真不容易，这大冷天的棉衣都脱了。 哎哎哎，你俩说什么呢？合着就你俩体贴嫂子，我们都不心疼啊？哎，嫂子别介意啊，大伙也没有为难你的意思，绝对没有，也就是想看看陆队和女人是怎么腻乎的，这不都没见过吗？ 秦明宇从裤兜里摸出打火机，凑着给陆延辰点烟，扭头对归晓笑。三个大头的一松口，余下的人都懵懵的蔫了。没有人撑腰，谁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老虎嘴里拔牙，陆延辰面前放肆。于是纷纷附和。 嫂子啊，是真不容易，第一次来就被吓到也不好。再说了，陆队这新婚燕尔的，实在不适合将体力耗费在这种事上。是不是？ 哎，对对对，别吓着嫂子。 由于大伙的集体狗腿行为太可爱，归晓没绷住被逗笑了。陆延辰余光看着归晓的笑脸，还想着刚才5公里的细节，把烟蒂在脚边的一块石头上按灭了，半截烟头递给秦明宇，一言不发，轻松跃身上去抓住了单杠。又是周末，又是立功，外加大仇得报，这一夜大家都喝得多了些。归晓怕晚上还要开车回去，滴酒未沾，结果陆延辰直接喝到了半夜2点多。半醉的他和归晓被送到中队的接待室，门打开，透着一股子冷气。没多久，秦明宇打了热水来，归晓就着热水拧干毛巾递给陆延辰。陆延辰喝得不少，可人逢喜事，酒难醉人，还算是清醒。热烘烘的毛巾抹了把脸， 反倒去打量着一室一厅的接待室。过去也进来过，就是没认真仔细的看。队里大多都是光棍，就算有家属的人，一年夫妻俩人也就那么三四十天的探亲假，家属来了就远远地住在家属房，自然也跟陆延辰这种人没交集，不相干。最多是最近几年，因为陆延辰是中队长，所以每逢春节国庆什么的，身为领导要去例行公事发发红包，慰问广大军嫂和准军嫂。偶尔有住的时间短的，不想去家属房的军官家属也会住接待室，就在宿舍楼里，方便。过去陆延辰从没想过这种地方会和自己有关，没成想人都走了，反倒有资格住上一晚。归晓看他清醒了些，又抽起烟来，倒不担心他酒醉，反而替自己发愁。卸妆洗脸刷牙，还有每天早起都要洗澡，否则头发被睡得根本没有办法见人。而眼下最重要的是， 女厕所怎么走啊？ 陆延辰跨坐在椅子上，手里还夹着半截没抽完的烟，蹙了眉，这里怎么会有女厕所？他忽然想起当初二中队队长的老婆来，人家还讲过一件糗事儿。夏天在洗漱间里的小房间冲凉，那位军嫂搬去个椅子搭放内衣，没想到洗完了忘记拿回去，就这么在小房间里搁了一晚上。来来去去，多少兵弟弟们看着，第二天有人通气儿才拿回去，害得二中队队长一整个周末都蹲在家属房里，没好意思露面。还有很多，比如有人老婆突然要买卫生巾，大晚上的开车几十公里去二连浩特找。还有就是眼下了，上厕所男人要蹲在门口守着，从无例外。陆延辰用几秒时间消化了这个必然的结果，将烟咬在齿间，抄了棉服搭到归晓的肩上。归晓肩上一沉，人却傻了。 只有男厕所。 那怎么办啊？ 我给你守着。 陆延辰一副还能怎么办，只能这么办的好笑神情瞅着他。归晓有点窘，于是做贼似的跟陆延辰到厕所外头。陆延辰晃进去溜达了一圈出来，打了个眼神让他进去。这是归晓这辈子第一次进真材实料而不是电影里拍出来的男厕所。等真进去了，刚看到男人们用的小便池，外头已经有人叫了声 陆队。 归晓心一凛， 坏了，现在出去好尴尬啊！这不出去难道还等人进来吗？ 干什么去？ 上厕所呀。 回宿舍做两百俯卧撑。 是。 那人还没酒醒，全然忘记陆延辰早就是前中队长，仍然当作是过去的日日夜夜，一个立正毫不含糊地执行命令去了。归晓从厕所出来还挺内疚的。 人家想上厕所你就给人弄去做俯卧撑了，你这也太不人道了。哎，你去给人家说一声别做了。 陆延辰也不答，右手从他长发下穿进去，握住他细溜的脖梗，将他往接待室带。归晓走出两步觉得不对劲儿，人家都是勾肩搭背，陆延辰怎么一副拎小鸡仔的状态。算了，喝多的人不和他计较。回到房间，陆延辰酒劲儿上头，挨在床头上清醒。归晓猜到他要睡，没开灯，就着那一盆还温乎的水，一点点将睫毛膏化了，再洗脸，又将毛巾拧得半干，擦干净脸还有脖子和手臂，就这么凑合着去床上睡了。睡到快五点，正是归晓最困的时间。感觉到陆延辰热烘烘的掌心，归晓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还是真的。 陆延辰将他的脸搬过来亲他，门突然就被敲响，桂晓一个机灵醒了，陆延辰也一动不动，两人都默契地安静地待着，当作还是在睡觉，就听到外头说：“ 陆队，陆队，你不是要看狗吗？正训着呢。” 没有回音，估计人家是想明白了不能打扰，或者真的天真纯洁地认为两人裹着棉被在睡觉。总之，脚步声渐远。后来，陆延辰又继续，重重地喘着气，力度加大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